欢迎来到白夜剧场。 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三集，酒吧行动。华城警察局拘留室内，门被打开了，又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犯人，两个人恶狠狠地盯着廖永嘉，气氛显得十分紧张。 是他吗？就是他，跟梁龙混的，前两天往货里掺白灰，差点把人吸死。 廖永嘉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，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两个犯人。阿狗看着两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没敢说话。另一边，澡堂里雾气升腾，破旧的排风扇缓慢地旋转着。梁龙跨进浴池，一条满背青龙沉入热水中。梁龙用湿毛巾盖在自己脸上，很舒服地呻吟了一声。今天是交月钱的日子，刚给梁龙搓过澡的心腹阿福正坐在那儿清点钞票，小头目阿天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小声地叫了声龙哥。 龙哥。 梁龙依然泡在水里并未搭理，阿天无奈只得退回两步，坐在阿福旁边。 福哥，龙哥最近气色不错。 阿福数完钱没有说话，只是将点钞机推到了阿天的面前。阿天接过点钞机。 前几天酒吧临检刚来的那个小弟阿狗，你见过他？没见过世面，警察一开灯他就往后门跑。 哎，快点。 阿天连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放入点钞机。 少了。 阿狗他刚往外面一跑就让警察给抓了，抓到倒没事，他不会供出我，就是货跟钱都在他手里。 哎，我不听故事，只认钱。哎， 福哥，给我点时间，剩下的我一定补上。 梁龙从池子里站了起来。啊， 两天够吗？ 啊，两天啊，没问题，龙哥，两天后我把钱凑齐带过来。 哼，我想问你，用两天时间来通知你的警察同事，够不够？ 阿天听罢，脸色大变，转身就要跑。梁龙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手枪，直接命中阿天后心，阿天的身体倒在水池之中，瞬间染成了一池血水。 阿天怎么会是条子？ 刚才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人告诉我身边有内鬼，结果我一睁眼就看到了他。 阿福心里一颤，连忙递上一条新毛巾。陈默那边，在赌场被暴揍一顿之后，竟然没有受什么大伤。陈默随便擦了点红花油，犯起了愁。赌场是不能再去了，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可现在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就只有那辆讨饭吃的出租车了。想想在医院里苦苦等待的女儿，陈默忍痛将车开进了修车厂。 发动机刮损扣2000，保险杠后换的，还有你这个玻璃。 你少废话，你给多少钱？ 看在是朋友的份上，11万。 陈默把车钥匙扔给陆老板。 给钱。 去年让你卖给我，还能多卖10万。 你赶紧拿钱。 陆老板递上了合同。 你要是觉得价钱合适，就在这签个字。 陈默拿起笔刚要签字，一个顾客走了进来， 递给陆老板一把钥匙。 修完了给我打电话，记得写票据。 哎呀，没几个钱，有必要开票据吗？ 没票据我怎么向保险公司理赔啊？蚊子腿不是肉啊。 刚签完字的陈默听到这句话，身子一僵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陈默将签好的合同一撕，拿回了车钥匙，直接开着车飞快离开了。陆老板在后面喊了两声，也没把陈默喊回来。陈默随便找了家快餐店，叫了份快餐，找了个靠窗口的位置，刚准备吃，意外看到一名穿着制服的年轻女孩，正是他的房东张新瑶。 孙先生，这一个人可以没车没房，但是不能没有保险呀。喂喂，孙先生。哎呀，又黄了。 张新瑶沮丧地收起电话，一回头正好看见在吃饭的陈默，立刻气呼呼地冲了进来。陈默心虚，连头也不敢抬，闷头吃饭。张新瑶一屁股在他对面坐下了。 怪不得我没谈成单子，原来是你这个扫把星克的我。 你疯了？这他妈也能怪我头上？ 好，不怪你，交房租。 没有，但我可以给你介绍单子，大单子。 真的假的？ 张新瑶递上信封。 这是保险金，你给我那辆车上个保险，每个零件都保上，然后告诉我怎么可以拿到最高的赔偿金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骗保是要坐牢的。 你把合同给我，事成之后欠你的房租一次性还你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要钱，60万。 60万？就你那破车，是镶金还是镀银了？哼，加上你这条烂命还差不多。 你说什么？ 就你那辆破车不值60万？ 不是，后面那句。 我说加上你这条烂命还差不多。 陈默没有说话，伸手拿回信封，扭头看着窗外，陷入了沉思。华城警察局，廖永嘉拧开禁闭室的水龙头开始洗脸。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也帮我转告他们，我绝对不会出卖兄弟的，这次的事我扛。 廖永嘉将头发梳理整齐，又掏出领带系上，整个人变得精神了很多。一旁的阿狗盯着领带上的警徽愣住了。廖永嘉敲了敲禁闭室的门，警卫开门，为廖永嘉送来了警服。廖永嘉披上警服。 你今年多大了？ 19。 廖永嘉点了一下头，转身出去，走在过道，对身边的同事谢远伸了伸手。 谢远。 谢远走过来，递上几张红票子。 给， 愿赌服输。 毒品藏在梁龙的酒窖，准备一下，马上过去。 出警的路上，廖永嘉问谢远， 那几个家伙你哪儿找来的？差点把我骨头打断了。 看守所，一听说可以打廖警官，还不用量刑，一个个争先恐后，热情高涨啊。 哼，算你狠。 廖永嘉看向车外的酒吧，两个马仔在搬运货物，两名便衣正从左右包抄。 一组保持距离，目标人物没有出现。 两名便衣立刻停下，靠在路边点了支烟。廖永嘉继续指挥着。 二组在正门蹲守，等我命令，其他人守在正门，随时准备接应。收到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廖永嘉闭上眼睛，拧开一瓶风油精，熟练地抹在太阳穴上。 廖队，再赌一把。 赌什么？ 这个酒吧就两个出口，一会儿我们人从这里进去，你猜他们人会从哪边跑出来？ 正门还是后门？ 谢远，你这是给我送钱呢？ 谁说你一定赢了？赶紧选一个。 正门。 正门是马路，后门是巷子。要是我呀，就从后门跑。 毒品在酒窖里，离正门很近，而且后面的小巷子人影罕至，方便我们抓捕。走正门的话，只要开一枪引起骚乱，逃起来不是很方便吗？ 对呀，哎呀，我咋把这茬给忘了？ 话音未落，只见两名便衣从后门跑了出来，开始扶墙呕吐。 要对，有情况，走。 廖永嘉第一个下车，带人冲进酒吧，酒吧的混混都已经被戴上了手铐，蹲在地上。廖永嘉看都没看，直接冲进漆黑的酒吧地窖，一路上有酒水从脚边流过，廖永嘉顺着水痕找到了渗漏酒水的地方。廖永嘉指着一个渗漏的酒桶， 把它打开，我来。 谢远立刻带人撬开酒桶，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具被分割了的尸体。谢远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，看到人头他惊叫出声， 阿天，阿天。 廖永嘉也看到阿天的尸块，心里升起一丝伤感。突然他听到一阵特别轻微的滴答声。 各小队注意搜索。 众人开始翻找酒桶。 廖队，有炸弹，撤退。 谢远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这么小的空间，怎么可能撤得出去？看着炸弹上的数字即将归零，离得最近的谢远没有丝毫犹豫，一脚就把要冲上来的廖永嘉踹出老远，和身扑在了炸药上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谢天看向廖永嘉， 我赢了。 随着一声巨响，整个地窖被炸成了废墟，廖永嘉被震倒在地，当场昏迷。等廖永嘉醒来，只看到周围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，谢天的一只残手就落在他身前的不远处。廖永嘉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走了过去，取出一张红票，努力地塞进了那只手里。 你赢了。 廖永嘉转过身，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他拿起手机打开相册，里面竟然全部都是偷拍沉默的照片。 沉默，轮到你出场了。